第十八集。 你不码字了吗？ 我要休息。 也对，人不是码字机器，机器还有停摆的时候，人也总得休息。 啊，那走吧。 梅雨琛从楼上下来的时候，脖子上围了白思君的那条黑白围巾。白思君禁不住好奇：“ 你不热吗？”“ 不热。” 梅雨琛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你还没有把我的那条还给我。 白思君实在是无语，分明两条都是他的，而且都是一模一样的，也不知道梅雨琛到底在挑剔什么。 这条更新，你就用这条吧。 不，那条你戴得更久。 白思君的动作顿在原地，而梅雨琛已经先于他出了门。梅雨琛喜欢用别人用旧了的东西，这是什么奇怪的癖好？白思君不解地跟了出去。两人并肩走了一段时间，白思君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梅雨琛嘴里的逛超市其实是逛商场。别墅区不远处有一个大型商圈，地铁站正是建在那里。白思君每次坐地铁过来都会经过这一段路，所以已经非常熟悉。倒是梅雨琛没走到十字路口，就会忍不住东张西望。白思君拉住了即将误入歧途的梅雨琛，用手指了指商场的方向。 哎，往这边。 我不怎么出门，也没去过那个商场。 那你莫名其妙的想逛什么超市啊？ 白思君只敢在心里吐槽。 没事，跟着我走就是了。 好。 白思君收回手时，胳膊碰到了身旁的梅雨琛。他这才发现，他让梅雨琛跟着他走后，梅雨琛就靠了过来，两人肩并肩挨得极近。他突然觉得有些好笑，怕迷路也不用挨这么近吧。有时候这梅大猫也挺粘人的，感觉倒也不坏。两人来到商场负一楼的超市后，白思君有些后悔不该在心里吐槽别人，因为梅雨琛是带他来买洗漱用品的。梅雨琛这人真是很奇怪，谜一样的思维，谜一样的举动，但你往往又会发现他的一切都有迹可循。就比如刚才那不自然的表情，原来是想尽待客之道，但却又不太习惯。白思君下意识地在脑子里琢磨梅雨琛的心思，没注意两人推着推车来到了内衣区。 你穿多大的？ 梅雨琛的声音拉回了白思君的思绪。他看了眼梅雨琛手里的包装盒，连忙抢过来塞回到货架上。 哎，一天不换没事儿。 他长这么大还没和男人一起买过内裤。他推着推车想往前走，但梅雨琛挡在推车前面没有动，微眯着眼。 你穿多大的？ 梅雨琛的语气少了一丝随意，多了一丝强势。白思君还以为来到外面就是他的天下，哪知还是拗不过梅雨琛。 哎 ，L 的。 梅雨琛毫不犹豫地从货架上拿了十条一模一样的低腰内裤。 你买这么多干嘛？ 闻着。 不是，我也不穿低腰的呀。 这次梅雨琛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你的腰我好看 啊。 白思君直接傻在原地，他腰好不好看跟他穿什么样的内裤有什么关系？更重要的是，他穿什么跟梅雨琛又有什么关系？他刚才想什么来着？梅雨琛的举动有迹可循，他撤回这句话。此时梅雨琛已经朝结算区走去，白思君连忙推着推车跟上他的步伐。结算区的队伍较长，两人排了好几分钟才接近柜台。白思君正百无聊赖地看着前方收银员的动作，这时他突然看到梅雨琛从一旁的货架上拿了两盒套子和一瓶润滑液扔到推车里。 你买这个做什么？ 以防万一。 白思君还想继续问，但周围都是人，他也只得强压下好奇心。等离开超市后，他实在忍不住好奇， 你现在还会带床板回家啊？ 梅雨琛偏过头来，眼神明显有些不解。 很久没有了。 那你买这些做什么？ 梅雨琛抿紧了嘴唇没有回答。白思君心里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难不成是给我用的？ 白思君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脑子差点就要炸了。 我很少出门，所以买来囤着。 白思君长舒了一口气。 哦， 他在心里因错怪梅雨琛而感到自责。这时他突然发现梅雨琛的表情好像有点不太高兴。想想也是，他刚才的反应太过明显，梅雨琛不会看不出来。他绝对没有嫌弃同性恋的意思，但是在梅雨琛眼里可能不是这样。 抱歉啊，怪我想太多了。 你想什么了？ 我还以为是你买来给我用的。 不是给你用的。 啊、 哦、套子是给上面的人用的。 啊？ 白思君的脑子转不过弯了。 这又是什么叶子？ 从负一楼上来后，梅雨琛又继续踏上了前往二楼的扶梯。白思君自觉地跟上。两人之间没怎么聊天，白思君的思绪不自觉地飘向了别处。如果是和梁如或者其他同事走在一起，哪怕只是沉默个半分钟，白思君都会觉得尴尬。这种时候，他会想方设法地寻找话题来活跃气氛，但老实说，他并不怎么擅长。和梅雨琛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这样。梅雨琛不会没话找话地跟他聊天，他也一样。两人之间的沉默更像是一种默契，令人自在不少。梅雨琛逛商场也不像女生一样总在一个店驻足许久，他在门口随便扫一眼，不感兴趣就直接走向下一家，即使有兴趣也顶多是多看两眼，不买的东西就绝不会去试。白思君很少像现在这样没觉得逛商场是件折磨人的事情。梅雨琛的步调和他一致，两人就像是在随意散步一样。不过还是有件事让白思君感到不自在，那就是路上有许多女生盯着他和梅雨琛看。他一个人走在路上时，偶尔也会有女生多看他两眼，但是还从没有人这么毫不含蓄地投来视线。他一开始以为这些人看的是梅雨琛，毕竟连他一个男人都觉得梅雨琛长得真的很好看。但是走着走着，他发现这些女生看的是他们两人，或许是在比较。白思君无聊地想，他的下颌线比梅雨琛更有棱角，整体看上去更加阳光，但梅雨琛的眼睛完全碾压他，唇形也比他的好看，所以女生会更喜欢哪种类型呢？应该还是他，毕竟他年轻更有朝气。想到这里，白思君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在笑什么？ 哦，没事。 逛遍整个商场，时间已经接近饭点，两人索性在商场里解决了晚餐。等他们从商场走出来时，外面已经笼罩上了夜幕，四周不似市区一般嘈杂，走在路上甚至能听到鞋底和水泥路摩擦的声音。白思君深吸了一口气，舒展胸口。在商场待久了有些闷，外面的温度刚刚好。梅雨琛头也不回地朝一个方向走去，白思君连忙拉住他的胳膊。 你去哪儿？ 回家。 白思君极力忍住笑意，用手指了指反方向。 家在那边。 这一瞬间，白思君敏锐地看到梅雨琛脸上闪过了一丝不自然的红晕，他竟然觉得有些可爱。梅雨琛调转方向，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往前走去，而白思君突然起了坏心，他再次拉住梅雨琛。 我记错了，是这边。 他随便指了个方向，梅雨琛立马朝白思君指的方向走去。这下白思君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哈哈大笑出声，捂住肚子。 我骗你的，就在那边。